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12月29号哈，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周了。在这一周当中呢，我们各种总结盘点啊，看别人也关注自己。 哎， 今天呢是送祝福啊，今天又是关注别人的事情。 哎，是 年底送祝福，分享您最想祝福的人和事儿。 哎呀，这个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个主题、送祝福，谁都愿意送祝福给别人。我们每年啊，说到年底的时候了，想一想。啊，谁曾经帮助过你呀、或者你真心的希望谁变得越来越好，把这祝福送出来，我们给您读出来。 哎，是。那今天呢也看见了，在5:03的时候，我们直播间里边人就已经非常的多了啊。 哎、 欢迎宇智、孙东林、女生宿舍、0585、草球、野争春、深秋以及1908，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哈，我来先送一个祝福吧。 哎，是。 我希望我们的家里人在2022年都可以更上一层楼，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感情永驻。 我也送一个祝福。 嗯。 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哎、是的， 你看女生宿舍也说了，今天送祝福这主题太好了，正好是应和了国安队29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是的，哎，算过生日了哈，我们 要唱 一个生日快，祝你生日快乐。 是29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是，我们也祝愿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能够。这实力越来越强啊。 哎，是。那今年这个赛季啊，说什么四大皆空，哎，行，没问题。那希望呢在下一个赛季以后的每一个赛季，我们呢都有所追求，可以更上一层楼。 哎、是，就是咱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啊、这个俱乐部啊总是处在一个争冠集团。啊，有的朋友说了，稍微的放空一个赛季， 嗯， 好好思考思考人生，没准对未来有更好的规划呢，是吧？ 哎、我觉得你这说的也特别在理儿，就是说重压之下哈、就是反弹的可能会更高。 哎，是。 有的时候呢，也不要说给一支球队或者说给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没错， 适当的呢给他缓一缓，哎，有助于他接下来厚积薄发。 是，这边大家都在送各种各样的祝福， 看到了。 突然想到了，说到祝福这件事儿。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跟祝福有关的词儿太多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数字 就跟祝福有特别大的关系。 嗯， 从一到十，比如说一 啊，我明白了， 一帆风顺， 是的 啊，或者是一心一意， 哎 啊，祝你以后成为一个一心一意专一的人。 二呢， 这祝福，二呢很多了啊，二龙戏珠，二还有什么？还有啊。二人同心， 嗯， 其利断金， 是的，就以数字放在其中的这个吉祥话，哎特别的多 啊。或者还我看有朋友说了二龙腾飞也行。 三呢， 三阳开泰，哎是 是 三还有什么呢？想想山前有路啊，这车到山前必有路，那意思，哎，您遇到什么困难，肯定能有好办法解决了。 反正话都让咱俩说了啊，是的， 哎， 这个以数字为主要的这个吉祥话，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想一想。 哎，咱继续说四， 四事事如意算吗？ 哎，算， 嗯， 谐音也算， 是的， 或者说那个四平八稳算不算啊？ 也行 啊，比如说有朋友说祝康乐，你以后办事儿四平八稳一些，别像以前那种嘚嘚嗖嗖的。 对对对，五呢？说 五， 五 花肉天天吃，这不行。五福临门， 五谷丰登。 哎，这个行。 六， 祝大家这好说。 老铁，六六六， 六六大顺 呢？ 哎，是。 七呢？ 七星高照 啊， 这个行。 高照，七星高照也行， 没错。啊，八是什么呢？八方来财， 嗯， 是 八方来财，八方来客。 啊，八跟发有关吗？ 哎，对，这个八是个特别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特别吉祥的一个数字。 哎，没错。 九也是非常吉祥的一个数字。 九是叫九九归一。 哎，对。 哎，这是啊，或者说是九九同心，我看也行。 长长久久。 没错。 嗯， 十比较简单了，这祝福了。 嗯。 十全十美呀， 啊！对，哎，从一到十哈，可能有些呢 也不是成语，但是呢也都是一些吉祥的词语。 哎，十，我突然还想到一个祝福，挺接地气的，祝您十点上班。 十点上班，几点下班呢？ 有朋友八点就打卡了，我祝您十点以后能打卡。 是的，是的，实现这个上班怎么着打卡自由。 哎，没错，咱们一到十都给说了祝福了，还得往上百还得说呢。所谓的百事顺心， 嗯， 哎，这万事 如 意， 万事 如 意。 哎，对对对，大家都今天送一送祝福，年底送祝福，晚高峰的五点到六点，今天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因为六点的时候，国安的比赛。面对今年的新科冠军山东泰山队，这冠军头衔还热乎呢，各位。 嗯，新鲜出炉。 哎呦， 昨天他们不是发海报了吗？ 是啊。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没来得及说哈，但这海报，可能大家也都看见了。鲁能不是泰山这海报发的吧？就完全不像是赛前海报。 哎呦， 倒是有点像夺冠庆祝海报了啊。 是。 但是人家确实现在有这个底气发这样的海报。哎，不过对于咱们北京国安来说，我们这场比赛啊。你说四大皆空也好，无欲无求也好，总而言之呢，还是得有目标在其中的。 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锻炼新人啊， 哎， 或者说磨合一下新的阵容啊， 没错， 找到一些目的吧。 哎，这三阳开泰， 嗯， 今天面对泰山队啊，看能不能来个三阳开泰，进仨球，多好的寓意啊，各位。 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啊。总而言之呢，打出自己的精气神来，打出咱北京永争第一的这种冠军气质来。 哎，是， 而且今天又是这个过生日嘛。 对呀， 在过生日的时候总是想讨个好彩头吧。 哎，过生日人对面是这个新科中超冠军，都想拿对方给当成自己的这个礼物。 嗯 啊，国安想拿泰山队当生日礼物，泰山队想拿国安队当庆祝的 礼物 啊。对，这庆祝好几天了，泰山队。 要不就来个平局吧， 来平局， 就是，大家都有所这个 获得 获，对 啊，不伤和气是吧？ 啊，是，啊， 哎，一九零八说今天节目是不是就一个小时？没错啊，咱们这一个小时节目内容也非常丰富。六点为您带来的转播是由本台的解说员王毅带来的这个转播啊。 是的，另外在嘉宾连线这边呢，晚间的五点二十分，我们将会去通话宋翔，请他给我们点评一下北控今天的发挥。另外五点四十的时候，将会去通话杨天英，给我们说一说今天晚上国安和泰山的这场比赛。今天我们说送祝福哈，这个祝福是不是也得送给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呢？ 是的，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哈。 我们将会越来越多的去呈现和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内容。那今天我们要首先说到和冬奥有关的就是这个一起向未来。 哎呦，这歌挺火的。 对，有点这个一直萦绕在自己的耳边的感觉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1025每天的这个节目里边，恨不得从0点到24点哈，都会不断的循环播放这首歌的。 是，有的朋友听习惯了。 是的，还不听的话，就总觉得哟，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总觉得这是。还肉痒痒，必须得听这歌。 没错没错，要知道啊，截止到12月23号前几天，这首歌曲的 MV 呢，以及全民唱响活动邀请了30多个行业近2000人参与录制，也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全网总曝光量已经达到了167亿次，总互动量超过了5280万次，总覆盖量超过了370亿次，共登上各平台热榜486个，就是这首《一起向未来》。 哎，是这首歌唱的挺好的，一起向未来之前那句歌词叫我们都需要爱， 我们都需要爱， 是就把这种热情，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是啊，就是歌词写的也非常的好， 是的， 总之这种热情的感觉也是我非常想祝福各位的，对生活永远都充满了热爱，生活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你有任何的感觉啊，心里过不去的事儿，没关系，晚高峰来我们节目里，保证把您劝的是明明白白，快快乐乐的呀，各位。 一起向未来，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在未来。除此之外呢，也给大家继续关注和冬奥会相关的内容。昨天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启动，这次训练周为期4天，也是向未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了啊。古杨树场馆群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会去提到，这个场馆在冬奥会赛时将会承办冬季两项的11个小项比赛，冬残奥会赛时呢将会承办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的38个小项比赛。 哎呦，祝愿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们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争取能破纪录的就多破世界纪录，包括羽生结弦，前两天咱们说了这4A4周半的跳， 是的， 希望它能够完美的呈现。 哎，对，我觉得在冬奥会期间，咱们不光要去看比赛，了解一些冰雪运动项目之外啊，也要身体力行的去尝试尝试，比如滑冰啊、滑雪啊，其实我们周围各大冰场、雪场越来越多了啊，让大家呢也去体验体验这个上冰上雪的刺激的感觉。 是，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分享年底的祝福，希望告别不太好的2021，迎接希望不太差的2022。总之，他的意思是未来永远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希望啊，也祝福大家了。他就说了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还是好多朋友提前就开始过元旦了。 哎，真的是、 啊。你看 我说这两天这个路上车都少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北控比赛是不是快要结束了，给您刷新一下。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比赛还有1分20秒，北控90-74领先江苏队。这场比赛应该拿下是没啥问题了呀， 没有太大的问题喽。 哎，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国安的事儿，等一会儿咱们在5:20说篮球，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宋翔。5:40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杨天英，前瞻国安和泰山的比赛啊。 是的，还是很多朋友在给北京国安祝福啊，念念不忘，久久为功，也是非常吉祥的这些数字和祝福语。 哎，是这跟酒有关的祝福、啊、 对对对，久久为功嘛。今天北京国安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这个微博，并且还配文了啊，念念不忘每一个激动的瞬间，因此必有回响，久久为功，为每张稚嫩的脸庞撒下绿色的梦想，念久的坚守不只为片刻辉煌，更为最本真的热爱，也再一次祝愿北京国安生日快乐。 是，而且看到了国安的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先生也是在他的个人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内容啊，说哎，今天是29号，恰巧是你29岁的生日，29年了，你让无数热爱你的人欢喜，也让人愁。哎，这不是歌曲吗？应该 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个吗？ 啊，这周董应该会唱着周华健的，因为都本家的肯定会唱啊。他说他曾这为了你四处奔走，也有很多朋友为你喝过闷酒， 也为你喝过闷酒。哎呦， 说的就是国安队啊，可不是吗？ 上头了，上头了 啊！这四处奔走什么时候啊？找外援，另外说这个之前闹俱乐部改名那事儿， 哎呦， 没少四处奔走啊， 总有烦心事儿嘛。 哎，然后 喝过 闷 酒。 那肯定就是成绩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嘛。 没错、嗯、啊，也说了，这你身上有太多的牵挂，寄托了太多的情感，这一切只因为你的名字叫北京国安、嗯、虽然现在面临一些困难，但是坚信会依然坚定不移地为你承担，只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要辜负众多球迷殷切的期盼。 嗯， 哎呦，周董写着一大段啊，你看写的挺好的。 是的，很有感情哈，这其中也是能够感觉得到，看得出来他对国安是真的是寄予了厚望。 没错、 不光是周董，袁咔咔老师今天也发了微博， 哎， 他说今年对于北京国安，对于中国足球都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实人生也是如此，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困境之时呢，不移青云志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这座城市，为了这么多重视国安以国安为信仰的球迷，必须勇敢坚强走下去，希望未来会更好。 没错啊，对于球队的我觉得这种祝福啊，很多朋友都会有的，喜欢一支篮球或者足球以及任何排球啊，你只要有喜欢的球队，就会对他有全新的一种期待，那也就是一种祝福了。 嗯 啊，我觉得如果您喜欢的某支球队能夺冠，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是的， 比如说山东泰山的球迷非常的幸福，这些天我看在论坛当中啊，哎呀，人家球迷真是提前过年了、 嗯、 啊，天天吃饺子， 哎呀，好羡慕啊！ 其他的这个球队球迷也都是送上了温馨的祝福。 嗯、 尽管说啊，什么这个中超这赛季含金量好像跟以前比没有那么的高啊，但是我觉得能夺冠啊，就是一个最大含金量的体现，证明他在其他球队多少都有退步的情况之下，人家至少能站在原地说，哎，我还像以前的那么的好，或者我能保持以前那个水准，这本身就是一个含金量的体现了、啊、 是的，那我们在羡慕别人家吃饺子的同时呢，也要耐心的细心的看一看，又别人身上有什么我们能学的呀、 哎、没错， 人家的青训是怎么办的，怎么坚持的， 是 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哎，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到了，那这个赛季就是有收获的 啊、没错，可能是这赛季人家吃饺子咱们做不了饺子，没那么多原料啊，对，咱们稍微能吃口 眼馋 吃口面条、啊、吃口大米粥就咸的热乎乎的也行，先把这个艰难的时刻挺过去，相信未来有更多的精彩啊，这就是对于未来我们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啊。 是的，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给国安送祝福的同时，也在猜测今天晚上的比分啊， 你看 我看有猜2-0胜的，也有猜0-2输的、 哎， 都有、哎、就是没看见有猜平局的 啊，平局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嗯、 双方这都快到元旦了， 哎、 啊、都别上火， 都有默契了。 乐康，哎呦，这朋友跟我这挺有缘分啊， 哎呦，你俩名字正好就颠倒过来了哈， 是啊、他说高天意今天手球，这首个进球 啊， 这 手球听懵了，我 别在禁区里边手球就行啊。 嗯嗯 啊，另外这边依依他说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谢谢您的祝福啊。还有宇智波佐助也说了，这希望我们节目新一年的收听率芝麻开花 节 节 高 啊， 节 节 高， 是我最近总吃黑芝麻 啊，对， 看来有用， 哎， 是，而且我们这不只是说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且要成为一匹黑马， 哎呦， 杀将出来， 那必须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对，这边有朋友说了，一会儿是不是有连线的环节？咱们马上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篮球方面的连线啊，北控这比赛应该也是已经结束了。 哎，我再来看一眼啊， 刷一下。最新的比分结束了、啊， 江苏输了多少啊？ 17分应该 是， 是 91-74吗？ 没错， 看看这个比分啊， 啊，大比分 就定格在这儿了。 是，咱马上要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啊，宋翔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北控这场胜利啊，最近的状态如何调节？包括北京首钢男篮，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这两天广东队是连续输球了、 嗯、 是不是今年的争冠格局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呀？ 咱、哎、先说老马吃饺子的事儿。 哎，是、嗯、老马今天怎么样啊， 也吃了回饺子， 哎呦，这反正不容易啊，北控、 嗯、 最近状态反正也不是特别的好，马上连线一下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啊。 嗯，高总好。嗯， 哎，宋翔，这比赛刚刚结束啊、 嗯、 北控战胜了江苏啊，你觉得这场比赛获胜之后，是不是让北控的这个将士的压力能稍微小一点？另外，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北控第二阶段所面临的一些比较主要的问题吧。 对，其实你刚才提到，确实这场比赛是一场必须要拿下的比赛，而且呢，其实整个过程打的并不算很好，因为呢，我们看到其实对手呢，史鸿飞也没打，而且呢也没有外援，内线比较弱，所以 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北控队都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其实打的呢，我觉得尤其是前两节有些磕磕绊绊。那最后两节呢，应该是比分进一步拉开之后啊，北控队有些整个的人员的轮转啊，比如说这个孙思瑶啊、李伟浩等这些球员啊，平时出战机会很少，但是呢，能够得以这个锻炼。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总结的东西呢，并不算很多，因为毕竟对手的整体实力不是那么强，而且江苏队是所有 CBA 二十支球队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外援的球队。赢下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计划内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赢球之后呢，会有一些缓解，因为我们第一场输了上海，那接下来呢两场比赛呢，一个是四川，还有一个是青岛。两支球队都不好打，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要赢。最后结果也是赢球。对于北控而言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能够有一些缓解，并且呢，在第二阶段，他们其实我觉得要面对的东西很多。赛程呢，其实呢，只能说是一般，并不算很好，但是呢，也不算特别艰难。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他们第二阶段会有这个新的外援加入，兰斯伯格呢。已经抵达了赛区，应该说近期，也就是最近两场比赛，应该就会出战。那兰斯伯格回归球队之后，对于北控队而言，他们会有很多变化，会有很多的调整。那如何进一步的让兰斯伯格的比赛状态尽快的找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三四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另外呢，就是。兰斯伯格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强烈的得分手，一个很能够得分的一个球员，但是如何平衡好他的这个进攻跟在吸引对手防守之下啊，那个平衡他的这种传球以及组织，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更为深入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的一些得分手，比如说张帆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球员，他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跟兰斯伯格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 X 因素。那另外呢，就是哈斯，我们知道哈斯呢，他呢第一场比赛打上海的时候，表现还不错，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大号两双，但是呢，哈斯呢也同样面临着一个证明自己的问题，因为兰斯伯格来到球队之后，他的场上时间。哈斯会进一步的压缩。那另外一个第三外援啊，也是正在隔离，有可能会在中后期的时候去出战，哈斯的这个时间也会这个减少，所以我觉得哈斯他也要自己的调整跟更加的努力去证明自己，以获得后边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北控队的接下来的这个赛程跟他的这种问题以及影响因素会很多。 是。另外好多朋友也关注首钢队第二阶段打了这些比赛，宋翔的最新观察是什么？其实上一场比赛跟同曦队啊，前三节尤其第三节时候，对方的三分球有一段没控制好，但是后来双方巨大的这个实力差距，首钢队还是轻松获胜了。想让你看一看这两场比赛观察了，包括舒豪还有吉布森以及首钢队的一些关键球员的表现是如何的呀？ 我觉得其实首钢队这两场比赛打的，我觉得只能说一般，中规中矩，并不是说很好，尤其是上一轮打同曦队。前三节我们确实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很多麻烦，尤其是防守端我们做的并不好。最后一节才展现出强队的应有的一些风范跟实力，攻防两端打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两轮比赛呢，其实对于守望队的这种挑战性、检验性并不是很强。我觉得下一轮，也就是周四的时候面对广厦队的时候，其实才是一场硬仗，才是一场真正考验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准备好第二阶段的一场比赛？ 是。 那对， 请继续。 那舒豪呢跟吉普森呢，我觉得呢两个球员呢状态不一样。舒豪呢，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阶段，虽然说第一场呢得到了全队最高分，第二场呢只有这个11分的入账。但是两场比赛呢，我们看到舒豪呢其实有一些的不适应，比如说他对于一些对抗下的情况下，可能在他第一次效力北控队的时候，也就是2019至2020赛季的那个时候，可能会得到罚球，但是呢现在呢他得不到罚球，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攻击的手段跟方式， 我觉得是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舒豪的经验尤其他传球组织以及防守上的这些努力跟投入还是对于守望队很有帮助的。 嗯， 舒豪的吸引包夹能力依旧很强劲，所以这些方面依旧是舒豪的价值跟所在。那吉布森呢，明显呢状态呢进攻状态会更好一些，尤其是第一场啊，第一节的时候三分的火力，第二节的时候第二场的时候他的这种外线进攻依旧保持的很强劲。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吉布森在上个赛季打强队的时候他的状态下降的很明显，那这个赛季的时候重返北京守望队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是，当然还有球迷这边想让宋翔给说说广东队啊，这是怎么大比分又输给了山西。有朋友想问问宋翔，说广东队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性的调整，亦或是整体的这个实力啊状态出了问题呢？宋翔， 我觉得更多还是状态的问题，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山西队的更多的是他们外线的一个进攻的这种火力跟他们的手感，但是呢，广东队那场比赛呢，其实他们也一直试图去通过自己的进攻去完成这样的这种以攻代攻，但是呢，我觉得效果并不好。那这几个主力呢，其实他们的这个身体我觉得很疲惫，而且呢状态也不是很好，这个影响到整个广东队的一个人员的轮转跟他们的战斗力的一个体现。易建联呢仍然在恢复当中，状态呢也是时好时坏，所以广东队呢现在呢遇到很多的问题，再加上他们的一些小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那这个呢会给他们的人员轮转造成更进一步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广东队现在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多的，会反弹会复苏，但是呢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呢确实疲劳的问题以及状态的问题需要一些时间去尽快的调整。你不可能完全指着威姆斯啊冲锋陷阵得到很多的分去拯救球队。 是我们这边也祝福 CBA 联赛能够打得越来越精彩激烈，希望北京的球队能够在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天这时段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宋翔。 好，再见，拜拜， 再见。好，今天咱们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因为六点马上会为您转播的是国安和山东泰山的这个比赛啊，山东泰山是今年新科的中超的冠军。就一个小时节目，但是大家这边点赞我看助力都非常的给力。 3255就说了，今天只有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就先点赞后做饭吧。 哎呦，谢谢您了， 谢谢您啊，耽误您吃饭了 啊，谢谢您还有您的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当然您的手我也必须得感谢一下啊，这点赞现在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9489，第三心意远行，第四马哥，我只能管您叫这名字了，您是好几匹马我不知道怎么读，我回去查一下，第五1908，第六1177，第七3255YY，第八高保利，第九飞宇，第十7117QQ，第十一荣成斋，第十二孙东岭，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今天咱们年底送祝福，分享你最想祝福的人和事儿。6466QU 这个新朋友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他说了，祝福希望是疫情赶紧结束，生病的人能够赶快的好起来呀。 是的，我在朝阳也说要祝主持人和家里人新年快乐。 是这个过年的感觉真好 啊。 啊， 是的，过新年了啊，马上还要过这个农历的新年，很快就到了。 是啊，这春运的时间这也赶上了 啊， 最近好像跟春运有关的消息也是越来越多呀。 是的，非常的多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准备说这个是不是也要加入到春运的大军里边去了哈。那今天呢相关部门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的春运将会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一共40天。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购买这个春运的火车票啊，机票啊，车票等等的，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途径购买。 没错， 那些网上所谓的什么刷票神器都不要相信。 是，而且各地的这个防疫的相关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包括一些核酸啊等等的这些，您一定得100%都查明白了，千万别到火车站了，您的一些这个手续不全啊，您不能上车，那就耽误事儿了。当然了，提到疫情方面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29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增加，叠加 冬春季的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他也介绍到，近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建了15个督查组，分别由联防联控机制相关单位负责人来带队，对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元旦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的综合督查，督促各地强化集中领导，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4方责任，切实落实口岸的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举措，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健康祥和的节日。 嗯，那说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元旦3天的假期，很多人都关注说，哟，天气好不好呀？ 哎呦， 适不适合我们外出啊？啊，这也给大家关注到了哈。元旦假期，也就是1月1号到3号期间呢，冷空气的势力并不强劲。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象条件不错，所以哈，绝大多数的地方呢，都是有利于大家出门活动活动、溜达溜达的。 没错，反正是晴到多云，这个天儿真好啊。 是的， 过节如果赶上说下雨啊、下雪 的 话， 出不了门。 是啊，当然了，经历了这个上一段的这个寒潮之后了，也是相关的专家预计未来10天，你看我国就不会出现寒潮，还有大规模的降雪，所以不只是晴天多了。我估计这个温度应该也是逐渐的会升高一些了。 是的，至于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春运哈，1月17号开启，历时40天，在整个春节假期期间呢，这个气候状况又怎么样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分析显示哈，发生这个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哈。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也是春节前后的事情了。如果说在春节期间能够下雪，瑞雪兆丰年，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好的， 没错，好的寓意。同时啊，就是春节时候有点雪的感觉，是 更有年味儿， 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啊。咱们今天晚高峰的节目年底送祝福，厦门康乐给各位聊聊您最想祝福的人和事儿都是什么呀。这边有朋友都发了各种各样的祝福，西边老好说了，首先祝福主持人啊，说我们一年也都辛苦了，我们再祝福给您啊，咱们都是辛辛苦苦奋斗了一年不容易，没事多听听节目，交流交流感情，多好的事儿啊。同时西边老好也说了，祝他的亲人朋友新年身体好，心想事成。我再给您补一条，祝各位多多发财。 哎呦， 越多越好。 哎，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朴实的愿望啊，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 哎，没错，你看这边飞鱼也是了，祝我们金戈铁马晚高峰的节目越办越好啊，说祝国安今天晚上取得一场胜利，他还祝北京首钢男篮取得3连胜啊。 是的，哎，我觉得这比赛哈，看比赛也好，或者我们以后这评比赛也好，都要有一颗平常心。 哎， 我看见我们的这聊天室里边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求胜心切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着急，大可不必。在我们聊天室里边，大家就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嘛。 哎，是， 别着急啊。 也祝各位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平心静气啊。 是呢， 看淡一些输赢的结果。 嗯，哎呦， 这国足今天咱没提吧，是吧？ 对，大过节的 啊，是 高兴着呢。 行，那再等下周咱们再具体说国足的事儿啊。 可以 啊，当然了，提到送祝福，还有一个祝福要送给各位啊，希望各位都能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比较神奇的事儿。 哎呦，神奇的人和神奇的事儿。 哎，是啊， 哎，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神奇的色彩， 那多好啊！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我们俩穿着菩萨，停止翻阅，还想着是幻觉，奇怪。 这个很有用的神奇，这祝福里边必须得有神奇的事儿，这祝福才显得比较大。比如说我祝国足之后几场比赛全都赢 啊， 然后呢 国足一飞冲天， 然后国足的这个啊对手万一要掉链子，咱哎最后算小分，哎万一要能进到附加赛，然后再神奇一把，神奇之上再加神奇，咱再能赢了南美洲附加赛的对手， 哎呦 咱进世界杯了，各位神奇吧， 咱最后就捧起大力神杯可以吗？ 哎呦这剧情我都没敢想 啊！啊，我想了一飘十亿嘛，啊，可就是想呗。 哎、是啊，金豆豆说了，祝福家人朋友健康快乐，事事如意。是我们祝您百事顺心，万事如意呀、 啊。嗯，是的，有的时候啊，这个祝福里边加了神奇，多加了那么一点神奇，祝福就变成了祝愿。 哎呦，真好啊！ 变成了许愿了。 哎，这就像我们平时做菜似的，哎，多加了某一种调料，好像这就化腐朽为神奇。 嗯。 啊，本来这个炒鸡蛋一般的味道，比如说我一般愿意加什么， 嗯， 加点胡椒， 哟， 味儿马上就变了， 哎， 甚至我还愿意加点白胡椒， 你这一下就是重口味了哈， 哎，是，反正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今天晚高峰，年底送祝福，厦门康乐陪伴各位，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在晚上的六点准时为您带来国安和新科中超冠军鲁能的比赛转播。 嗯， 一段片头广告之后，我们再给您聊回来呀。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送祝福哈，把祝福呢送给我们想送的人和事儿。 祝您越来越幽默， 也祝您 挺好的， 越来越健康啊！刚看见谁啊？说健康是第一的，因为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小病的话，那再多的快乐，再多的幸福，可能也享受不到。 哎，是啊，没有健康这个一，后边都是零了。 哎，说的特别好。 闲人北三儿特别幽默啊， 嗯， 他说了发祝福啊，他说调过来说祝发福 啊，哎呀， 祝自己发福吗？ 这个福就甭发了啊。 是，您可以多留着点发面吧。 啊，哎， 包饺子得发面。 嗯， 哎。这边有朋友说了，康乐今天在视频里怎么没穿的金光闪闪那种啊？ 今天还不金光吗？ 我穿的是这个 龙飞凤舞的。 哎，我这旁边有一条龙，各位可能没看着。 让我想到了精武门。 是，我这是中山装啊。 嗯。 一条龙有什么寓意啊？龙一般寓意着比较好，吉祥。再有一个什么？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啊！我们中国人讲究一种文化自信呢，各位。 是的， 哎， 说到送祝福，还是有很多朋友想把祝福送给今天晚上的国安。虽然面对的是新科状元泰山啊，但是也希望国安可以打出好成绩。也有朋友提醒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上最护犊子的杨天英了呢？ 是吧？天英， 这边我们正在呼唤他当中啊。 哎，我觉得不能叫他护犊子了，得叫国安大护法了。 是啊，这啊，这而且这个天鹰啊，他的这个总能找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啊，单纯说护犊子那种没有技术含量，我觉得那没啥意思。 对， 你还得找到一些理论根据， 有一些护的点，就让你觉得这个护的吧有理有据， 哎， 有理有面， 是还得护出点这个，哎，这个所以然来是吧？ 哎，是是是， 否则人家一反驳你，你多尴尬呀， 就站不住脚了嘛。 哎，对，这边马上我们一会儿要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啊。金豆豆给 我 们发来了， 我也看见了虎虎生威。 哎呦，这大老虎太好看了。 这应该是东北虎吧？ 应该是。 嗯， 这是在雪里边吗？ 我不太会分，但我觉得呢，这个东北虎都是胖胖乎乎的。 是。 这个华南虎呢，就有点瘦瘦精精的。 啊，就是，瘦了吧唧的是吧？ 啊，对对对。 啊，胖不伶仃的。 啊，希望大家呢，2022年都能够成为一只胖胖乎乎的东北虎。 是， 嗯， 哎，那不就是这个 啊？不， 闲人北三说的， 又说到了这个发福的福上了啊。 是啊，当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彪还行。 嗯， 天这么冷，都像夏萌这么的，这么瘦的，这么苗条的，不冷吗？我天天看夏萌上班，我都是哎呀。夏萌你不冷吗？穿那么少， 只能往多了穿。 你下回 多了穿， 下回最简单的方法，夏萌我教你， 嗯， 每天多吃两碗大米饭。 哎呀， 然后自然小游泳圈，像我似的，有点小游泳圈，在冬天是一种优势。各位， 我为了这个夏天能够瘦 啊， 我也得练腹肌呀。 你看啊，咱俩都是比着练啊，所以祝各位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 嗯 啊，比如您变得更苗条了，变得更帅气了，或者希望自己喜欢的球队啊变得更强了， 哎， 比如说像国安队啊，哎，今天晚上能不能大家脑洞大开一下？如果我是说如果呀， 如果赢了是吗？ 啊，国安要真能赢了啊，甚至 泰山给我们送生日礼物 啊，甚至国安能进仨球， 哎呦，太美了， 哎呦， 嗯， 那你说这说明啥？很多朋友可能想开了，哎，咱还能把新科冠军给赢了。不知道这点能否实现，咱马上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小萌好， 天英哥哥好 啊。天英， 哎， 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年底送祝福。 嗯， 那今天晚上好多朋友都说给国安送送祝福吧。面对的是新科的中超冠军山东泰山队呀，啊，哎，这比赛是有可能能赢吗？天英， 这场比赛我看啊，之前我已经把首发发出来了。这场比赛特别有意思，国安上的全替补，鲁能上的也是全都是替补。 哎呦，那看来有希望。 对，双方这场比赛应该说呀，战意都不是特别的浓，但是呢，我觉得就国安来讲，就国安上场的这些人来讲，应该明白今天这场比赛是在国安29周年纪念日。 哎，是的， 比赛无论是谁上，我认为都必须要拼尽全力。如果能够赢的话，那就是给俱乐部、给球迷送的一个重要礼物。我认为不管是谁上吧，战役方面国安应该是还是更好一点点的。 哎，确实啊，这场比赛啊，就是在什么积分层面啊都不存在这个事儿了，冠军都决出来了啊，国安这边也是没有什么所谓保级之忧啊等等的，是什么争亚冠都没这事儿了，所以这场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肯定是更大的。天儿再跟我们聊聊今天国安俱乐部29周年这件事吧，就是所谓的29岁的生日。我看到好多国安球迷啊，今天从早上发到晚上，我朋友圈里边有好多这个球迷都发各种各样的祝福啊。天儿作为国安这么多年的一个球迷啊，今天还赶上我们这主题年底送祝福，也说说你对新的一年国安俱乐部的一些祝福吧。 行，我也是感谢咱们电台给我这个机会哈，让我这个。让我这个20几年应该叫22、25年以上的这个国安历史的球迷了哈，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时间能够说两句，我觉得这是特别感谢电台，就是 客气了，客气了 啊，真的真的真的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咱们电台的听众，我从小就听了咱们电台的那个节目长大的，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够在我最喜欢的电台来说我最喜欢的球队。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生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嘛，很多事情得感恩嘛，这个事情就是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多今天我发了一个那个微博，大家好多人我就说大家都说一说自己跟国安的故事哈。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球迷跟国安的故事是相似的，就是大家的故事是相似的，都是非常非常近的，为国安啊呐喊过呀，助威过呀，追随过呀，战斗过呀，然后从小就热爱他呀，我觉得大家情感是相通的。我希望什么呢？简单的说，希望国安长命百岁。 对吧？ 哎呦， 明年过明年三十年，咱们过百年俱乐部是不是？那个周总不是说了吗？五十年俱乐部是吧？前面那几年是中信，后面几年是我干到五十年，后边再给别的那人干，再接着接五十年，咱什么时候国安干到百年俱乐部？我觉得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国安百年俱乐部的时候，大家一起再欢庆一次。 哎，是说的真好啊，天鹰啊，我们也期待着，就是中国足坛能有更多的踏踏实实的经营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只有各个俱乐部把自己个儿经营好了，成为很强的实力，然后啊，就感觉中超它就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俱乐部它真的啊，要不然怎么前一段时间有好多个俱乐部，比如经营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跟着也稍微的担心了一些呢。就是俱乐部太重要了，天鹰。我们以前总是把目光锁定在说国家队的成绩，但联赛其实才是一个国家足球的一个巨大的根基，是吧？ 对，你要如果把一个国家的足球啊比喻为是一个人体的话，其实俱乐部就是这个人体当中的很多的细胞，很多的细胞。你看像英国啊，有5万6万个俱乐部，职业足球俱乐部、半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只有这些俱乐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个英国的职业足球体系。咱们国家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的完善哈，可能就几个顶级俱乐部，还那个今天有明天没的。所以说，整个咱们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发展其实不完善、规范。什么时候咱们国家也有这种完善的这种几万个、十万个足球俱乐部了？那我觉得，而且俱乐部能够靠自己的能力经营下去了、生存下去了，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大家真不用担心明年出不出现啊，后年出不出现啊，不用担心，年年出现。 哎，是，我们也期待着啊，就是俱乐部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啊。 对， 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鹰，咱们下回继续聊，天鹰。 哎，好嘞，谢谢大家， 再见。 哎，谢谢。 哎呀，说到这个足球方面啊，刚才天鹰说了，咱们得吸取吸取人家欧洲足球一些好的经验啊，对吧？ 百年俱乐部，你看在欧洲哈，有很多比比皆是 啊。对呀、啊， 百年俱乐部什么时候咱国安要是能成为了百年俱乐部，有朋友说了，在座的老几位都看不着了 啊。反正目标是相当的远大呀。 嗯哎、是的，是的、 啊。咱们也把目光， 说说 你看说一说， 哎， 看英超怎么样吧？这边英超。萨拉赫错失了点球，利物浦是0-1输给了莱斯特城，距离曼城还有6分的这个差距啊，所以利物浦的球迷可以稍微的，是吧？提醒提醒各位，关心一下球队吧。啊，最近怎么这几个英超的好几位球迷，十几二十个在群里也不聊英超了呢？ 哎，主要是那边也没啥可聊的，又是疫情， 哎、 又是球队俱乐部各种各样的乱象哈，内部吧人也挺乱的。 啊，这边 有好多事儿要收拾呢。你看这个 C 罗也不高兴了嘛。 哎， 因为曼联在客场和纽卡斯尔踢成了1-1平局。那比赛结束之后 ，C 罗就回到了更衣室，然后这个曼联的这个名宿哈内维尔对这样的行为不太认可、啊，他说呢，球员不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直接走人。 哎呦， 就是看不惯他的人还挺多的吧？ 哎，是，我觉得这内维尔啊，多少有点儿。事儿啊，挑刺儿吧 就我不喜欢你，你干什么我都不喜欢、 哎、 我要喜欢你，你别说你这直接走了哈，哪怕你这比赛你没踢完你就走了，我都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驾驰你。 哎，是、嗯、我们这边也祝这个内维尔未来心胸能更加的宽广一些 好吧好吧、 巴萨这边也是官方签下了弗兰托雷斯，转会费的总价值达到了6500万欧元呀、 啊。还有让这个我们非常羡慕的孙兴民啊，这个韩国足协也说了，他当选为韩国年度最佳球员，这也是他连续3年获此殊荣。 而 NBA 这边呢，今天看到了詹皇詹姆斯啊，太厉害了，32+11+11，啊，这是湖人击败了火箭队，止住了自己的5连败。这场比赛的比分是湖人客场132-123战胜了火箭队呀、啊。 嗯，库里这边呢，今天在他的率领之下，勇士主场86-89，非常。微小的劣势输给了掘金，但是库里呢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3000记3分球的球员，对他自己来说呢，这场比赛是一个里程碑，全场3分球14投5中，拿到了23分。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客场作战的纽约尼克斯队96-88击败了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是迎来了2连胜，其中兰德尔贡献了13分15个篮板这样的2双的数据啊。 嗯， 嗯，是。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到 WCB 的赛场当中。昨天呢，半决赛打响，四川、内蒙古这两支劲旅在单场淘汰制的比赛当中，分别战胜了江苏和上海，会师这个赛季的总决赛。总决赛会采用三场两胜制，这个没太大的意外哈。 哎，是，当然了，也看到了，到年底了，各个媒体都评选出各种各样的排名。 嗯， 今天咱们给各位也分享分享吧。 是的，到了年底哈，总会有各种各样排名的。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新华社体育部评出的2021年国际十佳运动员，排名第一的就是当当当当梅西。 哎呀，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好像是不同的这个领域的。啊，这排名也不一定是说是他就是全部的第一名， 他的排名不分先后。 哎，是，啊，因为确实是隔行如隔山，不同项目的怎么能说谁第一谁第二啊？ 对对对， 哎， 但是他各个基本上各个项目都有吧？啊， 没错。 你看梅西有，然后还有这个来自于网球赛场上的小德，赛车方面的维斯塔潘。另外呢，这个莱万多夫斯基哈，虽然没有拿到金球奖，对，但是你看人家新华社体育部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是他跟梅西俩人都上榜了。 是的， 哎， 另外在这个田径赛场当中呢，有来自于牙买加的短跑名将汤普森，还有咱们的马龙也上榜了。游泳方面，来自美国的游泳名将凯布尔，还有羽毛球的安塞龙也上榜了。另外呢，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一举成名的拉蒙特雅各布也是榜上有名啊。这是新华社体育部评出的国际十佳运动员。还有国内的呢， 哎呦， 哎，这大家就非常熟悉了，杨倩，非常可爱的00后的奥运会双金得主，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为我们拿到了首金啊。还有苏炳添、苏神、施廷懋、马龙、巩立姣、谷爱凌、吕小军、张雨霏、汪顺、陈雨霏啊，这是入选的国内十大运动员。 哎，是，我们也祝福各位优秀的运动员们在2022年能够打破更多的记录，也能够越来越好。 嗯， 今天咱们晚高峰节目就一个小时，在一会儿的6点整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超联赛的国安和泰山之间的这个比赛的转播。咱们看看大家精彩的评论吧。年底送祝福，今天分享您最想祝福的人和事儿。我在朝阳，他说了，祝国安29周年生日快乐，也是祝福这支球队啊，希望能够好运，也希望能够长长久久的呀。 嗯，是， 能多长久就多长久啊。 哎，是，咱们这屋呢，很多朋友都是国安的球迷，会不会也有鲁能的球迷呢？ 应该有吧。 语文数学说奥斯卡据说是鲁能的球迷， 是，我们欢迎啊，欢迎全国球迷啊，全世界球迷都行，都来我们这屋来听节目来才好呢。你看这边燕林也说了，希望冬奥会顺利举办啊，圆满成功，希望中国健儿能够创造佳绩，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嗯， 确实太好的祝福了啊。当然说到祝福，我还突然想起了感情方面，祝福各位啊都能够找到一个让您欢欣雀跃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找到这么一个人让您天天都开开心心的啊，像开心果一样伴随着您。这首雀跃送给各位。 天空在我们心里飘了一场雪，而你就静静地待在我身边，深夜不想睡，只想听着你给我的音乐，那声音让人好思念。沉寂已久的心情掀起了雀跃，是你温柔解锁了我的心结，那些挥散不去的过往全都视而不见，只因 想留在你的身边， 原来想透了 整个世界， 为你愿意 穿过所有的时间，只想留在你的身边， 不害怕路途多么 遥远， 为你 难被放弃。 哎呦，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刚才说这，祝愿球队成为百年级别的大俱 乐 部啊！ 哎呀，好多朋友都在感慨说，要成为百年俱乐部，那我们可看不着了、啊。 那不一定，我跟您讲，各位 啊，人 未来 人类的寿命是 未来科学大发展啊，是吧？嗯、科技越来越发达啊，没准以后人类平均寿命200岁以上呢，是吧？就是科幻电影里写的。 好吧，那祝福大家哈、 哎。是。 淡蓝色说，这日子口，国安不会掉链子的。是的，这过生日呢，得讨个好彩头。 哎、是啊啊，看看今天鲁能队。曾经的鲁能队，现在的泰山队，能否成为国安队这生日蛋糕上边的这个什么小樱桃是吧？ 我猜， 小草莓， 我猜大概率就是平局。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 啊， 高高兴兴， 相互之间也不伤和气是吧？ 相互之间，哎，一个眼神，点个头，哎，就明白了啊。 是宇智说了，能多点网球资讯吗？还真有、 嗯。 王强结束了外训，飞抵澳大利亚备战。他说了，新赛季的目标是世界前十。我们也祝福我们中国的这些网球选手们，未来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啊。 嗯，是，他说这1月份澳网要开始了。对对对，我们也会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去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的。 没错，这时段我们今天节目全部的点赞助力榜，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32555YY，第三1908，第四9489，第五1717，第六7117 QQ，第八飞宇啊，这是第七飞宇，第八新远行，第九马哥，第十7298 DV，第十一高保利，第十二宇智波佐助，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今天节目就给您进行到这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6点咱们准时为您来转播国安和泰山的比赛呀、 嗯、那这场比赛呢也依然是由转播员嘶吼哥为我们带来的，再一次祝福国安生日快乐，也祝愿国安这场比赛呢可以有所收获，加油国安。 是的，祝福各位百事顺心万事如意，咱们明天再见。 听着你给我的音乐，那声音让人好思念，沉寂已久的心情掀起了雀跃，是你温柔解锁了我的心结，那些挥散不去的过往全都视而不见，只因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2021年12月31日1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未来3天北京都将以晴为主，白天晴空暖阳，中午前后适宜外出晒太阳，但是夜间气温依然比较低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最近天干物燥，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光照不错，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